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1:01:5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0号周一晚上，也是各位假期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放假的心情一定很轻松吧？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充满爱意。你看，你听，9月20号，谐音就是。就爱你，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歌都是情歌。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哲的《就是爱你》，拉开了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相伴的开工歌。感谢各位的光临，已经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看到了很多在放假期间还是依然会来打卡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今天既然是假期的晚上，所以呢我们也轻松一点。920就是爱你，因为爱一个人，我们的世界里一定会多了许多的内容，这其中也包括他爱听的歌曲，或者是你从来都没有注意过的一首歌。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就是920，就是爱你才知道的歌。可能记忆中的他现在不在你的身边，但那个时候他曾经告诉过你的一首歌曲，你后来在听的时候依然会想到他。 有一首老歌曾经陪着我上课，来自草蜢组合，叫做失恋阵线联盟。有一个女孩总是把歌名记错，每次问我都说成失败者联盟。我们再也没见过，可我一直都记得这首世上并不存在的歌。也许你已经忘了这个无形的过错，却在我心里越来越深刻。在某个角落，也许真的有这首歌，如果你听过，会不会想起我？这首世上并不存在的歌，也许你已经忘了这个无形的过错，却在我心里越来越深刻。我们再也没见过，现在哪里生活？是谁送你回家？听怎样的歌？也许你已经忘了临别羞涩的承诺，就像一阵风遥远的吹过。在某个角落，也许真的有这首歌，如果你听过，会不会想起我？如果你听过，请记得嘲笑。 非常会讲故事，他的声音就像是给你读一篇日记一样的陈奕迅。这首歌呢是他翻唱2016年赵英俊他所唱过的《世界上不存在的歌》，这里面讲到的也是爱过的一个女生啊，她曾经把一首歌的名字记错了。我想在你的音乐世界当中，大概也会因为有一首歌有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而记得更加深刻。今天晚上放假的晚上，各位可以把你喜欢的情歌在聊天室中告诉大家，同时呢也可以啊 参与我们920，就是因为爱你才知道的歌。因为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一定在心情好的那一刻里，会有一首歌代表过你。你是我心来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点在我心来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一首歌， 无论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对我到底有没有 动心，对我到底有没有 沉默太久， 沉默太久， 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酿在我心来的几束光，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是不是都跟着一起唱了？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我会一直单曲循环唱到老。美好的感觉也为你的假日夜里增加一些幸福的感觉。今天呢，北京迎来了一场大雨过后的美好天空，也看到了聊天室中已经具备发照片资格的小伙伴们晒出了今天美炸天的天。昨天下雨，今天上午一直下雨，等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天空真的就好像是要为明天中秋节的到来在做着布场一样。一下子天空开始真的是蓝蓝的，天上有无数的云朵正在好像开会一样，彼此诉说着明天中秋我们要表演什么节目。看一下天空，明天啊，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是14度，绝对的晴空万里，好天气，好心情，我们将迎来中秋节。听到今天晚上直播，有小伙伴说：“难道你不放假吗？”是的，明天呢？明天也不放假呀，因为明天我们北京乐广播可有一个非常好的活动，要等待你来和我们共同见证。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9月21日中秋节晚上，快记住，晚上6点到8点钟，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浪漫上演。你将听到郁可唯、菲尔乐团、周慧、姚琛、耿思翰、麦麦等真情献唱，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 这场网络与广播同步交汇的融媒体音乐会将首次采用双直播间的全新玩法，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融媒体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听众呈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看到他们。月光音乐会呢，将通过北京广播微博、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新浪微博、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的直播，同时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和手机 APP 听听 FM 进行音频直播。让我们一起期待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翻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滴答滴答像大钟在陪着我回忆，电话里头曾经是你最温柔的声音，现在只有空气冷漠的回忆。充满想你的甜蜜， 年的一首歌，王若琳《有你的快乐》。不知道你在你这个名字后面加了谁的名字？我希望听到的每一首情歌里都会有你的甜蜜存在。第二十段间， 我不会怪你对我的伪装，天使在人间是个长好翅膀，人们如春鲁莽，而你善心善良，这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小小的手掌，厚厚的温暖，你总能平复我不安的夜晚，不敢想的梦想，透过你的眼光，我才看见它原来在前方。没有谁能把你藏匿我身旁，你是我的传世天使，心中有一个专属天使，我哪里

决定，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深情，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所以我要每天研究你的笑容，去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像最美最远的旅行，沿途遇及你，偶尔阻碍我们的前进，感到你的体温在我怀里，像阳光和细雨巧妙地融化我的不安。 确定有多少人听完这首歌还记得它的名字，你能听出来这不是原唱，不是王力宏演唱的《永恒的爱》，而是当初的星光同学会当中的许仁杰。放假在家我会整理唱片，发现了这张星光同学会，他说一起流过的泪，一起唱过的歌，怎么可能把它遗忘，永远不散的筵席，永远灿烂的星光。看到林宥嘉，看到杨宗纬，哎，时光就这样的走过了14年。也像我们这档节目一样，陪伴大家已经是第15个中秋节了。所以明天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明天我将会3次出场，下午的4点钟。我会带来浪潮 Listen to One， 还有呢就是北京乐广播，也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重头戏，各位敲黑板画重点。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9月21日中秋节晚上的6点到8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浪漫上演，郁可唯、菲尔乐团、周慧、姚琛、耿思翰、麦麦等将真情献唱，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这场网络与广播同步交汇的融媒体音乐会将首次采用双直播间的全新玩法，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融媒体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听众呈现。融媒体直播间现场呢是由麦麦和小丹主持，在974的直播间呢将是白洁和我共同为大家带来。如果各位想看到月光音乐会，那要记住将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 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同时呢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和手机 APP 听听 FM 进行音频直播。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让我们一起期待。所以嘞，明天晚上的6点到8点的时候，我会在直播间和白洁共同为大家带来星光音乐会的直播间版本。等到晚上的9点到11点，我还会回来继续男左女右，一定是超级不一样的中秋节。其实挺开心的，如果我们的工作，我们所放的音乐被你需要，能够陪伴很多也许在中秋节还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回到家里和大家团圆的朋友，我们会觉得这份音乐的力量和温暖让我们的中秋节更有意义。所以明天让我们一起等待那一刻到来。今天晚上在聊天室中呢，特别抛出了一个和9月20号谐音就是爱你的小话题，你会因为他喜欢的歌曲而特别喜欢一首歌吗？你会因为一首歌里面承载了你们的故事而会永远的记得它吗？我们男左女右的著名听众随遇而安的男子，他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真心的表达心里话的时间和机会。他说很多共同的歌，你有你的爱，我有我的菜，我们都没有想到林俊杰的一首将故事写成我们，把我们的爱情完美的写出来。我们的事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对啊，两个人因为听广播，因为一档节目而突然之间产生了爱情，最终走进了一个家门，做成了夫妻，这真的太神奇了。神奇的缘分难以言喻，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的。生活虽平淡，始终还好有男左女右一直都在。哎呀，我真的希望更多对儿男听友女听友走在一起，这样我们这档节目就算有一天可能大家都忘了，但他们会和他们的宝宝抢起来呀。 这最美的秘密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谁说幸福只是一种远方的消息，思念持续成浓郁，梦甘甜下去，誓言继续，陪你累积所有回忆。暖手的是热茶，暖心的是你一句话，许给你一个家，再围上我的牵挂。这故事开始一个人，我认真写成我们这段缘分，没有人 人转身，你也开始修改剧本，假装我的戏份，初心单纯给了你的吻。这一生原本一个人，你坚持厮守着我们所有说好了一起等，青春誓言扎了根，愿望比谁都深，过了门永远是一家人。耶、这最美的秘密是我们都在制造巧遇，谁说幸福只是一种远方的消息，思念只需着浓郁，梦甘甜下去，誓言继续陪你累积所有回忆，暖手的是热茶，暖心的是你一句话，许给你一个家，再围上我的牵挂。这故事开始一个人，我认真写成了我们走过红尘，再也不怕冷。某天离开这一座城， 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这位听友在节目中至少已经快点播三次了，总可见得他对太太的深爱和这首歌的眷恋。那我特别在9月20号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哈，就爱你，而且马上就要过中秋节的晚上，为你们追加一首林俊杰的爱你。 闭上眼睛贴着你心跳呼吸，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你微笑的真心总勾住我心，每一秒初吻我每一秒都想要吻你，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我喜欢爱你的外套味道，还有你的怀里。 故意闹脾气，你的紧张在意让我觉得安心，从你每个角度我总看见自己，到你你懂我坏，其实我本来就像你。 真的非常的厉害，他翻唱的每一首歌你都能够好像记得原唱，又好像跟原唱完全不一样。这是他翻唱陈芳语的那一首《爱你》，充满爱的晚上，也让我们来点心动的感觉。 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缠绕着蓝天啊， 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哒哒哒哒哒哒，你就在哪里？ 你眷恋的，等你离去。你问过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 发现我们终将一无所 在是不是很少有人和你在一起探讨爱情了？但音乐里还有，所以这首张悬的《关于我爱你》。9月20号星期一晚上9:58，这个时段也接近尾声了。今天晚上和你在一起听，就是爱你才知道的情歌。预告一下，在第30段，今天晚上虽然没有暖文章，但是我会为你们准备一首超长的情歌，你大概猜到了会是他，也很久没有听了。那转个身，我们等待这首超长的情歌。 就算分开多年后，还是会想起他微笑。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六福珠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20号星期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你又韩丽。这首歌1995年来到地球上，26年后。我们在这个中秋节再一次感受到了他们共同演唱的《城里的月光》。月光音乐会也会在明天晚上浪漫上演。 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 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洒满整个夜晚， 这几天频频地听到这首歌，每一次听都在心底里想曲美静当年的城里的月光。她肯定没有想过26年之后会有那么多当年爱过这首歌的人，他们共同的带出这首歌。同时呢，这首歌的 MV 当中的男女主角他们都是戴着口罩，演绎了一个真的是在疫情之下感情还有他们的生活的一些变化，也是很温情的。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支 MV 城里的月光2021版，在林宥嘉轻柔清唱带着老唱片的那种丝丝的声音中揭开了序幕。每一位歌手都用感性柔情的歌声去传递关爱与祝福，表示在大环境的变动下更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是如此渺小，更懂得珍惜我们曾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也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大家度过有距离的现在。许久没有和他们的歌迷朋友见到面的歌手们，其实也很惦念着他们的歌迷朋友们，希望大家都一切安好。就如同歌词中所唱到的，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我印象很深的是这首歌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冬天听到的，所以每每一想到它，想到许美静，就能够清晰地知道我来北京多少年了。这首歌26岁，我也来北京26年了。明天这个中秋节很特别，因为我们将会在一场温暖的月光音乐会中陪伴大家度过。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9月21日中秋节晚上，也就是明天晚上的6点到8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浪漫上演，郁可唯、菲尔乐团、周蕙、姚琛、耿斯汉、麦麦将会真情献上，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这场网络与广播同步交汇的融媒体音乐会将首次采用双直播间的全新玩法，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融媒体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听众呈现。融媒体直播间现场呢是由麦麦和小丹主持，974的直播间呢将是由白洁和我为大家带出。月光音乐会呢将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还有听听 FM、 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同时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和手机 APP 听听 FM 进行音频直播。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让我们一起期待。就是明天晚上，可能是你吃完饭之后啊，打开收音机也好，打开刚才我说过的那些视频可以看到的端口也好，你都会感受到一场现场的月光音乐会。我刚才从办公室来到直播间的路上，我还在想，这真的是第一次体会这样的中秋节。然后我们的整体策划，每个工作人员都会在中秋节这一天来到电台，我们共同为听友们带来一场特别的中秋的月光音乐会。为此呢，麦麦同学一直在办公室在忙碌着，大家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也希望明天晚上能够真的为大家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非常特别的月光音乐会。好，转回来，下面这个时间点，在以往呢，会为你献上一篇暖文章。既然是过节的晚上，我们来点不一样的吧。还记得这一首《情歌王》吗？接下来的12分钟，我们交给古巨基，这里面涵盖了多少的你熟悉的歌，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让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你温柔灌溉。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只要你真。什么都愿意为你。

情歌王。这首歌的厉害就厉害在，不仅是他把32首歌汇总在一起，用了12分钟，从头到尾，让我们体会了这种 KTV 的过山车。还有的厉害就是，至今13年过去了，没有再听到类似的这样的作品。特别希望雷颂德编曲能够再有这样的一次，给我们一个好像是听歌的一个总结一样，就是到底有哪些真正经典的东西，它是真的走进了很多人的心中。刚刚在听的时候，不知道哪一首歌给你留下印象很深，或者说除了头尾啊是一样的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中间实在太多的歌曲了。而且我也知道很多小伙伴在 KTV 的时候会和，如果一大群朋友去的话，会一起唱这首歌，觉得很过瘾，有一种我们共同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岁月，而这些我们的背景音乐他都记得，这就是歌曲的妙处所在。有些东西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放在了一边，没有那么在意，而音乐告诉你他们都在你的记忆中。 可当你在这里，好不容易走到一起，却还是感觉有距离。很想我，想证明在这里，好不容易找到话题，却忘记该怎么进行。没有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动不动就冷场也可以，让我捧着你的安静。没有关系，我们不急着去看美景，也是因为在混沌夜里才愿意不小心。看着我，不需太多妙语，强求自己想在一起，我只想要你的初心。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偶尔多愁善感也。 好的，先到这里，我们转个身，第40段继续听有情歌的男左女右。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74，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我们是 FIR 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大家好，我是尹可维。 我是陈浩森。 我是耿灿。 大家好，我是周慧。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吧。 回到中秋节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希望大家与思念的人相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分享你的城市温暖故事。同一片月光下，群星汇聚，用歌声把梦想照亮。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月光音乐会。

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畔。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26年里无数次和你在不同的地方听过这首《城里的月光》。9月27号许美静就要过生日了，虽然很难再听到她的新歌和她的声音，但是她的作品还在那么经典的被传唱着。包括今年华研唱片公司的歌手们齐聚一堂，一起翻唱了城里的月光。明天呢，我们也将会请到其中的几位。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再次预告一下，9月21号中秋节晚上的6点到8点，记好了，明天晚上的6点到8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乐广播 FM974 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浪漫上演。郁可唯、菲尔乐团、周蕙、姚琛、耿思翰、麦麦等将真情献唱，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这场网络与广播同步交汇的融媒体音乐会将首次采用双直播间的全新玩法，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融媒体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听众呈现。也就是说，各位可以看到现场他们为大家演唱的歌曲，同时呢也可以在广播里听到他们的声音。融媒体直播间呢，现场会由麦麦和小丹主持。那在北京乐广播的直播间，也就是我现在坐的这个地方呢，是我和白洁将会为大家带来中秋节晚上6点到8点的直播。月光音乐会呢，将通过北京乐广播的微博、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同时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和手机 APP 听听 FM 进行音频直播。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让我们一起期待。我记得我上次跟白洁合作也是在元旦的时候， 一晃九个多月过去了，明天晚上的6点到8点，我们将会再次在直播间。也希望大家的中秋节晚上，如果没有其他的安排的话呢，就密切锁定我们这一场又可以听又可以看的星光月光音乐会。那今天晚上呢，我也是和大家一起期待着这一刻到来。月圆人团圆，在一起月更圆。每到中秋节的时候，就真的体会到每逢佳节倍思亲。而这些音乐作品中所传递的那些浓浓的情绪，也让我们会想起那些年和他在一起的中秋节。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像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像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月圆满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长。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在唱月光的歌里面，这首白月光无疑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包括下面这位歌手，他也是要向张信哲致敬，翻唱了这一版的白月光，带着他的故事。 白月 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原谅。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想流亡一路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越晕满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 片白月光截然不同，也像极了不同年龄段的人，可能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至于音乐，至于情感，至于一些我们所热爱的事物，是截然不同的。其实每一种真实的感受都值得被尊重和值得去感受。22:48哦，时间过得很快，我没有想到在今天晚上的聊天室里遇到了一位老朋友，这种感觉就像我前段时间说的，水星又逆行了。这个逆呢，它就会带来一些往回看的过程，比如说好久没有翻看的日记本，好久没有听的老节目，你突然间想去寻一下它是否还在。哎，它居然真的还在。谢谢这位朋友写来的小作文，这么多年谢谢你还保留着当年在北京乐广播曾爱过的一档节目，帮帮带你听天下，是我。我还在这里，而且做这档晚间节目也14年多了。男左女右正在听的这档节目，是我从业以来 制作时间最长的，而且明年还会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陪伴大家。所以我们说好的明年的7月16号，没有特别不可控的事情发生的前提之下，我们应该会有15年的聚会。所以在此之前呢，也希望大家都好好的生活，好好的为那一天的亮相做好准备。其实每一个节日的到来，都是我们可以停下来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疲惫的状态，还有一直太理性太紧绷的神经，我们可以稍微的松弛一下，让一切都变得慢一点，让我们享受节日带给我们的那一份别样的快乐。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明天晚上呢，我会一个人陪伴大家，彻底为你们回归点播之夜。明天我们将会送上中秋的祝福，大家可以想点什么歌曲，白天时光都想一想。到了晚上呢，你可以提前到新浪微博给我留下私信或者是留言，我可以为你提前准备。还有就是在聊天室当中，大家可以继续现场点播。说好了，明天晚上你们吃完晚饭，听完我们月光音乐会之后，有空的话记得来男左女右，为你所在乎的人，想祝福的人送上一首歌。 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趁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路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感觉你在身旁，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 幸福月光，幸福的广播。感谢各位在假期的第二天晚上收听了韩立独自陪伴各位的男左女右。明天下午4点我会出现在浪潮 Listen to One， 还有晚上6点到8点的月光音乐会，以及晚上9点到11点的男左女右。是的，感谢信任，明天将会有5个小时陪伴大家。在这里呢，特别要告诉大家，明天天气呢，这个温度和今天差不多，还是有点偏凉了，一场秋雨一场寒，请注意保暖穿好这个秋装 look， 享受你的中秋假期，祝福你和你的家人中秋节快乐，明天见了，晚安。 未知远方，幸福路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

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